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星期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嘿嘿，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相当给力，来自 马龙老五，这个翻译我以后不说了，来自 Maroon 5 的这首歌叫做 The Sun 太阳。 嘿，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哈， 是 除了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之外呢，这也是我们中国农民的丰收节。 是，所以说这白天跟黑天的时长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说十二小时，所以你这个丰收也是非常公平的，十二小时种，十二小时收。 哎，今天晚上在聊天室当中，我已经在小黑板上写了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哎，一说到这个丰收节哈，我能够想到的歌曲，首先就是这首《风吹麦浪》， 真好听啊，前奏就是那么的飘逸。 李健，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刚刚和这首歌的那段哼鸣一起哈， 是 就忍不住的要特别的自由又随性，就表现得在这种商业的时代哈，在大家每天的忙碌中，其实我们也非常留恋，也非常怀念那种简单淳朴的小时候，还有我们到乡下啊，到一些自然 空气啊，给自己特别清新明媚的那种场所里啊。这首《风吹麦浪》呢，也代表了丰收，代表了收获。在这个今天啊，中国农民的丰收节，作为男左女右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同时呢，也在聊天室当中抛出一个话题啊，假如你是农民伯伯，哎，我今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我们一直都说是农民伯伯哈， 对， 很少说农民叔叔， 哎， 啊、 农民阿公、农民奶奶， 对，对农民大婶没有，就基本上就是农民伯伯， 农民伯伯， 对，因为小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家人就会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米啊，都要这个饭粒儿啊吃干净了。农民伯伯种田非常辛苦， 对。 啊 经常就是伴着那首古诗《粒粒皆辛苦》讲给孩子们听。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是农民伯伯，给你一块地儿，你想种什么？一块地啊？ 是， 你不会种太阳吧？ 我、 啊、 没那么浪漫、 啊、 你要是种太阳，也就等于种了一堆向日葵，是吧？但是我没那么浪漫， 因为那首歌嘛， 嗯，种啊种啊种太阳， 哪是种啊种啊？我有一个 啊。 哎，这首歌小时候经常唱、啊 随便唱一句没混过去， 而且就印象中的歌词，一个送到南极、 嗯、 对吧， 是， 然后一个送到晚上， 你看这比我更浪漫的。 对，其实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童谣哈，但是你想一想，他唱的真的是好多人的愿望，对吧？ 对， 如果因为太阳是给这个大地啊，给万物带来生机，对吧？ 是， 我们在晚上休养，在白天呢，在太阳底下，我们是去创造和奋斗的。 所以这首歌就写了以后呢，怎么它都能传唱起来。 嗯， 就算你在稻田里耕种的时候，就能传唱起来。 对，这个今天晚上哈、啊，来听听大家啊，农民伯伯种什么？ 昨天想送给迈克杰克逊，送给大家迈克杰克逊一首以前特别优美的歌曲，特别的青春青葱的时代的歌曲，但是没放出来，今天一定要给大家放出来，这首歌就叫 Walk With You。 We can ride the boogie. Share 这首歌呢能把我带回到我的中学时代去，那是我中学时代听到的迈克杰克逊的一首歌，那时候他也非常非常年轻，年轻到他还没有发明自己的月亮布，年轻到他那个时候还在自己拼搏的路上，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音乐之王的桂冠也没有按在他的头上了。 年轻的听友们，这就是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叶谦很爱的歌。 迈克杰克逊的他在17岁至21岁之间的创作期的一些歌曲。 你想这就是你的80年代的时候吗？ 是，对， 真的有很多听友，我们的90后听友、00后听友、00后最大都已经21了。 对对对， 那天晚上你知道吗，有个听友说他妈妈和他都喜欢听咱们节目。他妈妈是很喜欢， 他妈妈在生他之前嘛就是会喜欢听咱们的节目，我估计。 对，那个晚上是点歌嘛，所以他和他妈妈一起来点歌， 是 都不可思议哈。就是我们的广播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么多年， 是我们的荣幸， 传承的感觉了哈。 是， 对，还能够全家组团来听节目，谢谢大家。那不知道这首歌你的母亲是否也爱过呢？这同样是一首我刚刚入行的时候，一到秋天我就会想起的歌曲。 哦， 甚至尤其到了秋分啊，走出家门，脑海中就会 很神奇。 对，这是一种能够点醒你的声音哈。 好， 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好个秋，在秋分的晚上和你重温了这首来自锦绣二重唱，真的21年前的歌曲了， 嘟嘟嘟嘟嘟嘟的那种感觉哈。 可能其他季节听都不如在秋天的时候听，觉得那才是他该登场的时候， 跳跃感十分的强大。 对，虽然秋天开始啊，有点经过了这个丰收，马上呢就开始遇到了这个树木啊、叶子啊，都开始呈现出渐渐的黄色哈， 是是， 你的心开始有一点点因季节受到影响 啊。 但是其实人最开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会看到很美的天啊，会有很好的食物的补给， 对吧？ 对， 节日的精神补给，而这一切呢，都可以让我们储备了去过冬啊，迎接更冷的日子的这种能量。 对，这要不然说你得到了秋膘的时候，你得贴一下了。人类有那个自己御寒之前的给自己加脂肪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是说要他下意识的要给自己加厚脂肪， 然后呢，也不要忘了动一动哈，要不吃的东西都会变成陪伴你日日夜夜的肉嘛。 所以来一些欢快的歌曲，把他们给消耗出去。卡朋特的《Top of the World》。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站在世界最高处。这就是来自卡朋特的一首当年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因为他们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 对，这首歌特别像翻开了毕业的大家留言簿啊，那个时候毕业纪念册里大家都会写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啊，我们说的是七零后那个时代哈，经常会留言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哎呦，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那个时代好多人都会写到的，对吧？ 对， 要不就 Yesterday Once More， 没错没错， 反正卡朋特是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外国音乐人啊，其实为数不多的外国音乐人里， 但是 印象很深的。 对，但是这一个是一个 Biggie's 卡朋特， 杰克逊， 对，杰克逊，他们真的是阿巴，包括他们一个、一个是一个，真的是全都立得住。不像后来雨后春笋就全都遍布开花，满街开花，但是呢确实也有很好听的，可是你应接不暇了，你也看不过来听不过来，你也觉得都挺好听，你的那个经典感就会降低了。 好的，这一大段时间里来呢，我们第一时段哈，就是为了能够提升第一时段的收听率啊。 好， 我们要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带给大家，从之前的效果来看还是有的啊， 还是有哈。 对，今天晚上我们说这个丰收节，自然要带来一首孙燕姿演唱的，而且也是她的作品当中非常独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种》， 种就是种田的种。 哎， 是 你听，

其实我自己吧没觉得那么长，但是他这么一说呢，我就得注意点了哈。 那边你拉的那个长身是非常非常重 要 的， 不要留下矫揉造作之感，好吧？ 还矫揉造作之感？ 我们这档节目以真诚真实为本， 是吧？ 好吧， 该揉脚去了 啊！已经14年了啊，如果装早就露馅了， 好 吧？好 的，好的， 还是以真实为本，尤其是我们在现场。要 live 的时候，对吧？ 哦， 唱歌我是完蛋了啊，所以就全要靠东城区的叶谦。 哎呀， 先要靠他的一首歌来暖场， 好 吧？好， 我的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叫《把我的爱传送给你》，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大家准备准备，马上东城区的叶谦要弹吉他啦！第二时段暖场哈，它会让一个音乐人啊，他的这种弹奏的欲望会变得很强烈。 你看，我都跟着弹起来了。 对呀、啊，那时间、人物啊、地点都给你安排好了，来吧。 啊，我不跟着阿丹来了，那我自己来一个啊， 你要单干是吧？哈、 嗯，单干一个啊，这个也好听。 你这还夸自己、 啊、我特别佩服那种，哎，你看，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可好听了。那种小时候，这个家长经常这样，那就是哄孩子的时候，他就得先跟孩子说， 别说了，快弹吧， 好听，好听极了。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n my own, me gotta go.The barrel down the bayou. My Yvonne, the terrace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the fun on the bayou. Boon jumbo lie, a crawfish pie, the figgy gumbo. Caught tonight, I'm gonna see my machete meal.Big guitar, faithful job, be a jayo.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e fun on the bio. Thief of dicks, the 14 blue, the place is buzzing. King for come to save o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and go out, me or my. Son of a gun will have be fun on the bio. Jumbo lie, grouch be spy, the fight gumbo. Got tonight, I'm gonna see my machete mio. Big guitar, fearful jar, I'm a mayo. Son of a gun will have be fun on the bio. 代表长安区的人民啊， 哒哒哒的嗯，亲爱的嘿哟，你家的美 不错不错啊，今天晚上还真如他自己之前给自己这个下的定义哈， 刚你们说过了、 啊、 可好听了， 主要是这个旋律大家特别的熟悉啊，再加上呢哎今天晚上的表现还是超级赞的啊， 嗯，还是不熟，我应该再练一练、啊、 你看你人家说你好的时候吧， 你就应该接着是吧， 你说， 但是说实话还是存货没了，存货没了，以后还接长不短的得练啊， 所以可能刚才那首歌也勾起了你某些回忆哈， 是， 那下面呢好几个男歌手要一起唱一首你熟悉的歌。 嗨，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不平息， 最怕 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四个人的声音辨识度都那么高，阿信， 五月天， 李荣浩， 李荣浩没有乐队， 萧敬腾， 他也自己， 毛不易， 哎，真不易这个， 哎呀，真的，有人说这四个人的声音你是完全可以哈，完全不会说，哎，这谁呀、啊？辨识度之高啊！阿信的声音很磁， 是 李荣浩的声音很柔，萧敬腾的声音很亮，毛不易的声音很绵 啊！ 你看他们那个层次， 那、啊、这四个人搁在一起啊， 神仙合作嘛， 是。真的不容易， 让这首《突然好想你》哈，一下子就有了一种让人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因为一个人的悲伤，如果放在大家的一个聚会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彼此之间交流起来，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话题，它会被掩盖住了，对吧？ 所以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 嗯，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如果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此生能够让他们在一起合作，我觉得你无论喜欢哪一位歌手，都觉得这是一种被认可。 所以这个喜欢听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啊，在人家一起合作的时候仍然能听出来，比如说泪落心田，他就是我咋听到了萧敬腾，他一下就能听出来里面有萧敬腾。 对，所以我说他们的辨识度很高，而且毛不易在尾声的时候他的那个轻轻柔柔哈，那种哎呀，一下子告诉你们，人人都会有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没关系啊，就情绪中就带着，像就好像是我们说水象、土象、火象、风象的四个人在一起。对，我们发表一种感叹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急三火四，有的人就会觉得闲庭信步。 对、啊 啊、没关系， 所以分配的很好、啊、制作人觉得毛不易应该是安静下来以后收尾的时候、 嗯、 他收官的时候他马上把这声音给缩回来，这个是安排的非常到位的。 对，神仙合作哈、啊、特别喜欢所有好的歌手哈、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英雄过招，大家在一起让一首歌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是、啊、For the love of you， 就为了你的爱，来自我好久好久没有放的 Incognito 陈绮贞，等着。 Did you try to make it out on your own？Or were there words to keep me out in the dark? These are the things I try hard to forget. I'm still reminded by the scars left in time. Never could I do what you did to me. You tell me that you do, but I know it ain't true. You lit the fuse and watched the fire sweep through all the feelings that led you to my heart. I wish for love to be true. I wish it were much more than just a haze of summer. I wish for love to be you. I wish it were much more than just a haze of summer. I wish for love to be true. To my world and tore it apart. Can't put it down to something we were going through. Can't forget your raging fire, the ashes of my life. We can't compare each other, one to another. You took all of my light to the edges of your dark. Breathed in the air until it grew so thin. Were much more than just a haze 座城堡，为什么狼一来就不见了？我用沙子画一幅画，为什么风一吹就不见了？我把沙子全都关起来，为什么时间不为我留下？昨天的沙滩还在吗？昨天的脚印去哪里了？他们说生命像一粒沙，如果生命它会说话，它会说谢谢你爱它，像大海爱着浪花。沙子全都睡着了，数着他们我也睡着了，在梦里我看见他们一闪一闪还为我亮着。他们说生命像 传统组合啊，这个配搭已经很多年了。来自隐姓埋名乐队演唱的歌曲之后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沙漏》。 对，陈老师的歌声也好久没有听到了哈，所以其实我是想陈老师的歌声了，我才把 Incognito 来拿出来的。 假不假？ 假。 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节目要真诚真实，对不对？ 不过陈老师的声音我就算没那么想念，我也起码不讨厌吧，我也起码是喜欢喜迎他的歌声的。 对，他没有让你讨厌的理由啊。 是， 对，刚刚大家可能会说，那你一个人主持的时候怎么跟何叶谦在一起的时候整个的状态不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 的。真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说单口相声，我一定就是沉下来了。这只能说一个人，像你在四季当中是不是状态也有所不同，对吧？ 对， 有的人夏天很欢脱啊，然后到了冬天就相对的沉寂一点。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就是跳跃状态。 是是，我这四十多个四季了，我就从来没有没有过改变。那基本上都是伤春悲秋啊，然后冬天捂得严严实实啊，就这样的嘛。 对，刚刚两首歌过后呢，男中女优还在陪伴各位。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52。话说我们节目今年是从1月1号开始调整到晚上9:00到11:00，也过去了9个多月了。 嗯， 啊，马上就迎来国庆假期了，所以有很多小伙伴问这周五默默会来吗？也就是明天，明确的回答各位，不会。 节后还是比较忙的。 默默出差了。 嗯，节后比较忙，但是我们。 等到这个就是稀客的这种感觉，等到贵客稀客的这种感觉，它一出现，岂不是更美更妙乎啊？然后再来一首 Pet Shop Boys 他熟悉的嗓音为大家唱一首 This must be the placeI waited years to leave.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十段听短文章和冷笑话，一会儿见喽。 So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嘿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 Kevin。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2，0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星期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老节目啊，老的板块，暖文章和冷笑话，马上就开始喽。 好，今天呢，说一下你姐姐韩美和我弟弟叶旭啊，这一对这个欢喜冤家，他们呢，这个有一次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然后他说这个韩美啊，就问我弟弟叶旭说：“老公啊，你过来，我问你一个那个问题哈。”叶旭呢，从根儿上呢就比较抵触，那我不打，我不打，你又是你那种问题，又是什么掉河里了，谁救你还是救我妈，是不是？不是不是啊，这回咱不一样了啊，咱反过来，这回绝对老婆不为难你啊，咱反过来，我跟你说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是你呀、啊，就忽然啊在大街上就晕厥了。哎呦，就忽然要晕厥了，就感觉不行了，就意识就模糊了哈，就马上就要晕过去的，最后就剩那么一口气的时候，你马上啊，你就掏出手机来，你就说你这时候你是想着是先给老婆打电话呢，还是先给老妈打电话？也许二话没说。啊，没多想就说我呀，我就先把里边的照片跟短信都删了。 before, but always hit the floor. I've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and I always get away. But with you, I'm feeling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wanna stay. 其实也许这手机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呀和短信， 别瞄了。 其实他就是有一些，就平常跟我们开玩笑啊，拿他媳妇儿开玩笑，笑话他媳妇儿的一些什么，然后给他媳妇儿做了一些，就是加肥加宽的照片呀什么。他存手机，他怕他媳妇儿看见这个，怕你姐姐看见这个，你知道？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自制的丑图秀， 哎，对对，没有别的事儿啊。 来。那一趴先过去哈，大家等待的暖文章马上就开始了。关于韩美这个在生活里哈自找没趣的事儿啊，老和老公干这些无聊事情的女子啊，我们就不用再理她了。其实女人有时候真的是会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烦恼，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假设的， 就是自己 一些无聊的问题， 对 吧？这个男人从男性思维来说，他们是更注重当下的，而女人有时候呢。觉得这是一种情趣啊，他就会怎么说呢，像编剧一样给自己脑海中编了很多偶像剧。 哎呀，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闺女都是这样，她老人叭叭叭就说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让我跟她一起参与的话，我就老跟她说我赶紧做作业去，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她就会小嘴一撅，就没意思，就这种。 但是这是、 哎、 我觉得也是女性身上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要掌握好这个度啊，不能每天都问啊，就像你不能每天都看这个偶像剧吧， 对， 你还得看看其他的啊， 法治世界什么的，对吧？ 我不 等等等等， 看那个呀、 啊。好了，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篇暖文章在读之前，我想问叶谦一个问题。 您问。 你知道距离2022年1月1号还有多少天吗？ 这个你要具体到多少天，我一下答不上来。应该有应该有， 不聊了， 120天，有 不聊了， 有120天吧。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这个问题我问陈默，他一定会答出来。 啊，他怎么那么就是计算时间的那么快呢？ 因为他能够 get 到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距离2022年还剩下最后的100天 啊，就100天， 对， 我还以为120天， 所以我120天我让你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哪知道，我就本身我就觉得你跟你姐姐都是问出这种奇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叫知识点好吗？ 还知识点， 这是真的事情， 我给你唠100，这就是知识点， 这是真的。因为我要告诉你只剩下100天了。 哎，那你是说每一年的秋分距离年底都是100天吗？ 这个倒，因为每年秋分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会23号，有时候会24号、 啊、那看来还不能这么记这个知识点。 我要引出的是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对吧？2021年仅剩您的2021仅剩100天了。所以来听听这篇暖文章基于我们的一些提醒啊，就是我们年初设定的一些目标啊，还有期许的东西，或许这最后的100天是我们冲刺最好的时间了。 还以为有1/3 留给你的时间只剩下100天了， 不到1/3了。 来听听这篇的文章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汉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2021仅剩100天，致过往，爱当下，敬余生。时间好似指缝的流沙，不过眨眼间2021年就只剩下最后的100天了。回首来时的路，有过欢喜，有过悲伤，有过辉煌，也有过跌撞。可无论曾经的日子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也终于走完了一大半的路程。请记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在过往的时光里一路坚持的自己。在最后的100天里，也请继续加油努力，去为2021续写一个美好的结局。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过去的9个月里你过得好吗？年初制定的那些计划都一一实现了吗？每年秋天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有些莫名的伤感，或是在人海里走散了的感情，或是在旅途中错过了的风景，又或是那些蹉跎掉的光阴，有许多的东西都让我们恋恋不忘，甚至会天真的想要一台穿梭时光的机器，盼着能回到过去去改写那些遗憾的结局。可岁月是场有去无回的旅行，而所谓过往大都是十忆九伤。人这一辈子，无论你如何周密的计划，都不会有100%的圆满。每一种选择都自有它的遗憾，与其不断的伤感回望，倒不如试着向前看。有句话说得极好，别和往事战斗，我们都不是对手。往事就像是那西去的流水，无论你如何追赶，也终难敌它的一去不复返。频频的回望，只会让自己迷失了方向，难以行至远方。在2021年最后的100天里，请务必整理好心情，该放的放，该忘的忘， 别让昨天的阴霾遮挡住今天的太阳，也别让过去的事情影响了当下的心情。始终相信，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所有的安排都有意义。那些你曾受过的伤，经历过的磨难，不过是为了让你在未来的某天里变成更闪耀的光。只要你勇敢地前进，就一定能摆脱脚下的泥泞。当你告别了过往的半亩方塘，你终会遇见星辰大海般的璀璨。璀璨，珍惜现在拥有的全部。偷影子的人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拥有一样东西或者拥有某个人的偏爱时，总是以为那不过是最轻松平常的事，耿耿于怀那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和得不到的爱，而对那些已经拥有了最宝贵的东西置若罔闻。人性大抵就是如此，对近在眼前的视而不见，对远在天边的却百般惦念。可人生最珍贵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你此刻拥有的东西。只是我们太过习以为常，所以才忘了最该拥有的珍惜和在意。我们时常会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少，忍不住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可你正在过的其实又何尝不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你向往着大富大贵，可与那些与病痛为伴的人而言，身体健康就已胜过人间万千。你渴望着出人头地，怨恨自己的平平无奇，却殊不知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会想要平凡的简单。你羡慕周遭的朋友在大城市里打拼，可他们也在羡慕着你一回家就灯火可亲。很喜欢那一句，往昔不可追忆，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当下拥有即是最好。从此刻起，愿你学会好好珍惜，珍惜好自己的身体，早睡早起，生活自律，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偶尔生气，但别让愤怒的情绪持续到下一个天明。你我来这世间走一遭，山一程，水一程，不过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只有把自己照顾好，才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报。去珍惜所有的眼前人眼前事，不辜负每一次相遇，也不辜负每一份真心。去善待每一寸光阴，用汗水和努力去灌溉脚下的土地，去谱写一个自己想要的结局。别等后悔，别等遗憾。曾看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的这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总以为日子还长，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可时间不会回头，世事没有如果，逝去的难再回头，回来的也不再如初。人生经不起太多的等待，等到头来都是遗憾。迟来的深情没有任何的意义，明天再是炙热的小心，也侍奉不了昨日逝去的双亲。想一想这走过的大半的2021，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说好了要陪爸妈吃饭， 可朋友一通电话，你就痛快的爽约了，还安慰自己说，哎，一顿饭嘛，下次再吃也没关系。明明答应了爱人要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可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摊，就再也不想动弹，于是就借口说，哎呀，电影嘛，改天再看也可以。你总是习惯性的把等一等再缓缓挂在嘴边，却常常委屈了那些最爱你的人。老话说，茶不喝而凉，人不惜而散，没有什么会永远的在原地等候。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便是千古的绝唱。在2021余下的100天里，请把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留给最爱的人和事，那些喜欢的东西就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别再让今天的遗憾留到明天，别再让今天的犹豫不决，别让今天的犹豫不决变成明天的追悔莫及。那些在意的感情，就用最大的诚意去经营和维系，哪怕不知道故事的终点在哪里，也至少在相聚的日子里不让自己有片刻的愧对于心。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将来皆可期盼。那些失去的过往，就让它随风而散吧，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和事，也不必去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因为你此刻拥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旁人心中的白月光呢？在2021最后的100天里，请你再坚持，努把力，照顾好自己。请相信，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那些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那些你历经过的苦难，一定会在来日幻化成最璀璨的浪漫。只要你一心向阳，就自会等到岁月生香，目光所所及，处处皆有星光。2021接下来的100天里，愿你更努力，收获更多。 的365天只剩下100天了。哎呀，这篇的文章之后呢，带出了这首老歌啊，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也不容易啊，能一想一年，只想一人啊。 一年想一辈子。 哎呀呀呀，还是你们长情啊啊！女性的这个功力了得，女性在这方面功力确实了得。 这是浪漫， 嗯， 即使你在我身边，我依然觉得很想你，想十年前的你， 哦， 想更久前的你，这就是一种两个人沟通的情调， 嗯 ，you know 啊， 还我还有一、 啊、 还我 know， 哎，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哈，确实只剩下100天了，100天之后，2022年的1月1号刚好是星期六，嘿，咱还没节目啊。明年我们的播出时间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那100天之后啊，各位就要从1月3号，也就是腊月初一啊，来听我们的节目。2022年的过年，就是虎年的春节，很早， 特别早， 在1月31号。 对，我还说我本命年稍微晚点来呢，不行，直接就逼到面门前，就100天以后就到了。 感觉好像不太乐意啊。 不是，我害怕呀，对吧？你老说就是每一个季度你都会说注意啊，水逆啊什么的，人这每一个12年都会跟我说注意啊，本命年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水逆还是早一点啊，马上还有6天就来了， 是、 各位一定出行啊，方方面面都要更加的小心谨慎。好了，这个时段的暖文章冷笑话和大家相伴就到这里，稍后我们转个身，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送你好听的夜曲，一会儿见喽。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叶谦， 秋分的叶，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3号周四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都在这里。 对，最后的22分钟听音乐的时光，第一首歌由叶谦为你带出。 是，好久，哎，我今天怎么老是说好久没放这个，好久没放的，确实。The Weeknd 我也很久没放了，这首 The Weeknd 加拿大歌手 The Weeknd 的 Can't Feel My Face， 我感觉不到自己的面庞，送给大家。 Can't Feel My Face 有几种可能，冬天来了给冻木了，累了，累的已经就缺氧了，这些人都可能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面，感觉不到自己的这个面庞。 不是没面子吗？没脸的意思吗？ 没，那不是，那是 losing my face， 那个跟这不一样。Can't feel my face。 She'll be the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All the misery was necessary. When we're deep in love. Cause I know. Girl,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 no more. We both know we can't go 许多年，留低过几张脸，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全因躺于你面前自幸。 是谁在唱歌吗？ 这个问题问我，那实在是难到我。 但这也是咱们七零后常听的。 一个粤语歌手，然后粤语区的唱的非常棒的歌手。 那能有谁？就那几个人？ 是， 就咱们七十年代的时候 啊，七十年代，你还别说，那个时候。 张国荣 除了谭校长以外，还真是就那么屈指可数几个人了。 应该说他们是最巅峰最集中的哈。 是是， 这是来自张国荣。哎呀，也是很多年没有听到的。这些年来你没发现，就是一年当中接近这个我们说最后的一百天的时候，人会有一些回过头去看啊，这些年来啊，每到秋天呢，怎样怎样，对吧？所以我特别带来这首对于喜欢张国荣的歌迷来说特别亲切的歌。 这些话 年来， 对，这些话一般都是坐在一起的老朋友可能在就是快年底的时候会说出来的一些话。你不会说在平常生活中匆匆忙忙的这种节奏中经常去反思，经常去在这个回顾，哎呀，这些年来，那你就什么都别干了，这一天到晚就剩干这事儿了。 对，我突然在暖文章的时候也想到了，我们常说，哎，再聚一聚，哎，行，等有时间的啊，哎，就慢慢的这一年就剩下最后的一百天了， 是， 可能有的人还一面都没有见过呢。 昨天你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老觉得这地方真好，以后我还可以再来，我可以常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你好像半辈子都后来都没去过，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道理。 是啊，所以人生要为了避免遗憾，就是当你最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一下子啊把这个心气儿绷足了， 是 就立马去做。 因为你想，你可能是20多岁的时候，你想的这地方以后还会来，这地方我以后经常来。结果我说的那半辈子是，如果你还有机会能去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心气儿，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你40多岁了，你50多岁了，你再到那个地方去，你跟你20多岁的时候旅游的心情也是不一样了。好，来一首鲍勃·马利的歌曲。 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 这个城市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我想问鼓楼先生，你能看到我吗？孩子在我眼前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还有谁像我一样，这个城市有谁像我一样。 樊瑞的鼓楼先生， 鼓楼先生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他唱的具体是哪个鼓楼里边哪个摊位的哪个先生，因为鼓楼大街太大了，然后里边这个很多繁杂的这个很多小店，很多特别有特色的店，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南锣鼓巷的这两条街啊，南北两条街， 对，来北京旅行的朋友都一定会去那里逛一逛哈。 是， 而这首歌呢，后来被耿斯汉翻唱过以后啊，大家又找来原唱，听听王帆瑞他自己作词作曲。其实他在就是演绎这种民谣风格哈，特别的有他自己真诚的。我们老说，其实真诚的东西是最容易打动人的。 每个人其实，每个歌手其实他在这个入行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民谣弹唱，就是说他不会，他一上来我就连歌带舞就跳起来，这个基本上他都会要涉足到这种民谣弹唱的这种氛围。 但是一直以来就是把这种风格是他最擅长驾驭的啊，他一直都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的稳，而且我觉得民谣一直都是像一个人他最冷静的时刻啊， 是 他能够把自己生活里一些有情绪。 有态度有感觉的东西，像写作文一样告诉你 安静的时候。 对，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啊，一个浓浓的情感的包裹的东西，它更像是有一个画面感的东西哈。 是， 嗯，今天听歌呢也就到这里了，22:51啊，我们要送出叶谦本周的最后一首歌了。 好，这首歌叫做某人独自唱歌 Someone singing alone。 哎，一说你本周最后一首歌，大家会显得怎么那么快就没了 是因为本周你看我也是，我昨天我以为是周一呢，结果昨天弄一大乌龙，我开车上街我以为自己限号了呢，结果后来其实是周三不限号啊。那么其实咱们周日对 要上班， 又要上班的。 对，所以各位呢就是周六休息一下之后就要连上这五天，但下周五啊就会迎来11的假期了， 是倒休嘛。 对，也希望各位在这个秋天啊一切都顺遂，好好的享受你的2021的最后100天。 对， 同时也抓紧时间把年初立的一些 flag 啊不要当成空话啊， 好， 该实现实现啊。 詹姆斯布朗这首歌就送给大家 Someone singing along。 对，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是我自己陪伴大家啊，所以想点歌的明天又可以咯。哦，对，我明天下午4点会在浪潮 Listen to 万里先出现。 对，他下午就出现了。 晚安。 晚安。 Into a song, I'm hoping someone's singing along. And even if some notes are wrong, I'm hoping someone's singing along. 'Cause just one voice is not enough. I need to hear from everyone. And even when I'm dead and gone, I'm hoping someone's singing along. Somebody's gonna build a wall, then smash it with a cannonball. I'm hoping someone's singing along, and even if some notes are wrong, I'm hoping someone's singing along. 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右岸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